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的课程，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观众听众们， Everybody Hello Hi， 欢迎我们的新老同学都登录到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好，我们来继续讲解老友记其中的一些精彩的剧情。这一期的主题呢，是说到 Rachel 的两个很奇葩的妹妹。 Yeah, they're completely in their own little world and they have zero EQ. 上一次呢，老师教过我们一个词，说形容一个过度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人叫做 self-absorbed. Absorbed. 对， absorbed, self-absorbed.、 好像同学很喜欢这个词儿，下来以后还跟我们讨论说这个词是不是也有那个自恋的意思。 自恋呢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怎么样。可是 self-absorbed 呢就是还差了一点意思。self-absorbed 就是一切的想法呢第一反应就是围绕着自己的事观。所以就是也不是说明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可是就是我很多东西呢就是都是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觉得这个很正常。 OK,所以其实 self-absorbed 的人呢很多的时刻你也都没法怪他，他不是恶意的这样，他就是这样。这是他正常的一个行为，所以就是他可能说话呢会比较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说呢，然后他觉得很正常。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 对。 以自己的三观来处事的。 对。 他的这两个妹妹呢都是比较当时是比较著名的。或者是说本身自身也是 actress。 Yeah, sure, 我们上一周的是 Reese Witherspoon。 那这一次的这个妹妹呢 她是那个 Christina Applegate。 对。 Yeah. 克里斯蒂娜·艾伯盖特。 Yeah. 长得很漂亮。 Yeah, she's gorgeous. 然后呢他的这个角色就是在老友记当中客串 Rachel 的妹妹，这一次叫做 Amy, right? Amy, yeah, 就是她了。这个妹妹是什么特征呢？跟上个也差不多。 Yeah. 也是属于那种 self-absorbed。 self-absorbed, yeah, and, 差不多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三个怎么说女儿，他们这家三个女儿就是都是一样的。Rachel 现在已经正常化了。 她已经进入社会了哈。 偶尔会就是又内心的那个 self-absorbed。 那个矫情的劲儿又起来了。 对，那个公举又冒出来了。 但是她这两个妹妹就完全是。还是没有 进入过我们正常的世界。 就是说他的那个 EQ 啊情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对，然后大家都受不了，特别受不了。 所以呢就只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比较的安全。 对。 Rachel 的这个妹妹 Amy 呢是挑三拣四特别不会说话。 Yeah, she's terrible. she's horrible. 就是每一句话就是让人觉得很烦人，很反感。 对， 对， 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大家觉得很厌烦。 Yeah. 这一集当中呢，他到他姐家里去以后，就各种乱说话。 Yeah. 各种乱说话，然后把他姐给得罪了。同时把 Ross 也给得罪了。 Yeah. 然后就是就走到哪儿就是得罪谁。 走到哪儿得罪到哪儿。 然后重点呢是自己没意识到。You know, she doesn't realize she's annoying. 这才是一个重点。就这样的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对，然后就是有根本没有什么反抗，或者就那边说我是对的，而就是啊，什么意思啊？ 他听不懂。 对啊，不就是这样？他是听不懂的。They don't understand. 是的。 They're too self-absorbed. 他自我到什么程度呢？他去跟一个有妇之夫谈恋爱。 对 ，Yeah。Her boyfriend 让他姐特别的吃惊。 Yeah. 然后他说啊，那个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段感情，结果人家老婆回来了。 对啊，然后就影响了我的这个假期， 这个假期是什么呢？是 Thanksgiving。Thanksgiving 就是要跟家人一块儿的。 对。 很正常。 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对，可然后。 完全没有想 到。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事儿。 这些什么伦理啊什么的。 他就觉得。 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他就觉得大家在破坏他的生活。 你看看。嗯、哎，他感情是。 对， 大家在破坏他的生活。 She's the victim. She's the victim. 他才是那个受害者。 对， 啊，咱们就说这种人格， 嗯， 就被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给活灵活现的塑造出来了。 Mm-hmm. 啊，今天我们来看看他的哪些用语，他用词 ，OK， 还、啊、是很精彩的。 Yeah. 好，首先来回答一下课堂答疑的问题哈、啊。 嗯， 其实第一个问题很有趣，来自混子哈、 啊。OK， 这位听友他说，最近我好困惑，学了十几年的英文，自己还是英文老师。 Mm-hmm. 澳大利亚待了一年多、 嗯、 可是我到现在还听不清楚 will 跟 will not won't 这两个词。近期考那雅思听力遇到一些问题、 okay. 啊、你看我明明听到的是 will、 嗯、 可是怎么这人说的是 won't 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So you won't find the latest bestseller or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嗯、大家听到了吗？就在一开始 you won't， 我们再来听一遍。 So you won't find the latest bestseller or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大家听听、嗯、他说的是 will 还是 won't? 那说的是 won't。讲实话连我听都有一点费劲儿 ,OK? 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部分聊。第一呢我们聊的是语感 ,OK? 因为语境决定于一切。所以就是第一在这个句子中呢我们可以想一下他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强调 will? 如果是一个 will 这个字呢 ,so you will find the latest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别人还说能理解 ,I understand, 这句话会觉得就很奇怪。你会找到就是最近的书然后别人说啊能理解能理解就是这个对话呢几乎不可能会见到。那 won't 这个字呢就很合理了对方会给他需要给他解释而特殊的强调就是所以你会见不到什么什么东西 ,you won't find something. 对方就说啊能理解没问题 ,OK? 所以这第一就是你要通过这个语境这个句子中的语境大概能猜出来如果那一个字是 blank, 就是什么都没说不把它剪掉呢你应该会有一个九成的可能性会直接添加一个 won't 进去 ,OK? 那下一个我们聊发音吧因为另一半的这个听力能力是你的耳朵的敏感度。他的这个发音算是比较不清楚的尤其是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待过。因为 won't 的这个发音呢他用的是一个比较英式的口音。然后英文的这个有两种发音第一个是美式的。它的开头嘴巴会比较大一点 OK 你的上指下指之间大概有 I don't know 一个半手指的宽度至少一个手指的宽度从这个滑到它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滑动那英式的呢它的开头其实是比较放松的如果你查词典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的这个音所以是然后它这个滑动就没有那么饱满前面加一个 W 的音呢就更乱了因为 W 它本身是一个嘴唇嘟起来的音 won't 所以在最后你听不到一个饱满的滑动 won't you won't find 这是一个比较英式的发音、 嗯、 然而你的耳朵比较适应美式跟澳大利式的 won't own 的这个音而且他说的也比较重也比较快然后你就听不出来这个到底是 won't 还是 will OK、嗯、当然 won't 这里他也把特的音给省略了 you won't find 然后这个又钝又快特的音又省略了那要怎么办呢你最好就是通过他的干脆的停顿 so you won't find 待会儿可以再听一下他这里结尾的停顿非常干脆而 will 呢 will 的这个发音一般不会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so you will find 你听它是非常连贯的 will find 你要找这个停顿这个干脆的停顿也是一个信号 嗯 Henry 老师讲解的非常的详细这也提醒了我们大家就是说还是要多多的见识一些人家说英文的方式 嗯 yeah, 你看平时我们说美语说多了、yeah. 自然我们能听出来 嗯 可人家说澳大利亚英语在说英式英语的时候也就听不出来了 对就它的发音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各种方面的解释都有 然后你就是需要就是从语境，从这个脑补的这个技能跳到就是找这些比如干脆的停顿，这才是主要的信号在他们两个的区别。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来自 Lucy 哈，他说 Henry 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说过，单词当中呢如果有音节是 R 或者是 L 开头的，那如果这个音节前面还有别的音节，那么这个 R 或 L 前后两个音节当中都要发音。 嗯， 您比如说像对不起 Sorry， 嗯哼， 那它怎么就不能读成 Sorry？ 嗯哼， 是吧？ 嗯 Tallest， 嗯， 就不能读成 Tallest。 嗯哼， 我现在有些困惑了，像 Irregular 该读Irregular 还是读 irregular？ 啊哈。 Illogical 是读 illogical 还是读 illogical？ OK， 非常感谢。 好，Lucy 同学，我当时解释的时候也有就是解释为什么我会这么想的，嗯，是因为你这个比如 R 的音，它在一个音节结尾和开头的发音呢，一般是会连贯的，所以我不确定，你下次最好是发音频，让我可以分析出这个问题所在在哪儿。可是是这样的，你的 sorry sorry， 它词典里标的音标就是这样，一个 sa 一个 re， 好吗？那如果你气流是连贯的说出来 sorry， 你这个 sa 结尾呢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一个 r 的音，为什么呢？因为你气流没断，而你嘴巴就摆了一个 r 的这个音 sorry。Sorry， 所以我是后来添加这个 R 的音在 sa 的结尾，因为如果你气流一致，你连贯的中间不顿的把这两个音节说出来呢，你就会自然而然导致一个 sa 结尾有一个 r 的音 ，tallest 也是一样。如果你这样发 tallest tallest， 那就肯定是错的。OK， 因为没有人会就是两个音节中间顿，这样会连贯的一口气把它说出来。任何语言都是这样的，所以 tallest， 因为你的 tall 后面呢舌尖会顶上颚，接着发 list，tall 结尾就有一个 l 的音出现了 tallest。所以这些规则规律，我给你们解释的时候呢，其实是后来才会出现这些规律，因为你会发现前面的某一些原因导致它，那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添加 R 或者 L 的音是从哪儿来的呢？ 嗯， 主要的就是因为你的气流要连贯一致的把它发出来。 Irregular， 如果你慢速的听，你会听到 air 结尾有一个 r， gil 也结尾 gil 结尾也有一个 lOK， 可是词典里面一般不会标，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到你的这个问题，就是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一字一顿的一个语言，因为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音节，所以没有必要考虑到连贯。可是英文而且所有欧洲的语言都会需要的， 对 yeah， 所以就是这重点不是 R 什么时候该重复不重复 L 怎么，而是你如果连贯的说呢，你怎么样标记都无所谓，因为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出现这些 R 和 L 的重复， 就是说它不是标记的问题，而是本来这个语言它就是一个滑动的语言 yeah， 就音发出来了以后你就不能断掉， 对对， 是吧？它不是一个点到一个点，不是一个音节到一个音节。 对，而且不仅是一个字之间，就是一句话两个字之间也经常会见到这些重复的音出现。可是重点是连贯一口气，中间不要顿。 所以说该怎么读还是怎么读，就不用纠结了，什么要读两遍，什么读一遍之类的哈。 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自苑苑园啊，他说这个 Gossip Girl 这部剧里面呢，说女主角叫做 It Girl。 It Girl。 可否请老师讲解一下到底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It Girl 很简单，就是在就是最火的一个女生，最受欢迎的一个女生，大家都喜欢她，大家都关注她。这就是一个 It Girl， 那在一个学校里面会有一个 It Girl， 就是我们 校花， 对，我们中国这边有这个词儿，校花， 校花， 对，然后在国外呢，就可能不会用花的这种比喻，可是我就会说 The It Girl， 就是特别 she's super。怎么样 ？Super 受欢迎 ，Super hot，Super popular， 也许是也就是每一方面都很优秀，怎么样？就是 The It Girl， 反正就是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好莱坞也有啊，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女演员是谁？她就是 The It Girl， 哦，就是当季的、当红的。 那对对，就是现在最火、最红的、最怎么样的好莱坞的谁？我们也可以说 The Hollywood It Girl。 那她不能加 boy 吗？ the it boy 没有，好像 没 有， 只能是女孩这么说。 对，一般女孩比较受欢迎嘛。 当红的女生，哦哟，爱豆都是男生。 Yeah, I guess, I don't know, 就男生就没有一个这个说法。 但就是说当红女生， 嗯， 像现在什么创造101啊这些里面当红的女生都可以叫做 it girl。 对，可是一般是主要的 一个， 所以如果是一群，那就很难说了。 嗯 ，It's hard。 好，那感谢大家呢提来这周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收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到我的微信号上来。我们看看今天的 Chapter 7、第九季第八集了哈。 好， 说什么呢？这一集讲这个 Rachel 的妹妹哈，这 Amy 是挑三拣四，令人厌烦，还和一个有妇之夫交往，让这个 Rachel 感觉到十分的吃惊。 Oh, she's precious. Do you ever worry that she's gonna get your real nose? Amy. Yes, I do. I really do. Hello? Yeah, hang on one sec. Can I take this upstairs? Sure. We don't live there, but... Seriously? It's just these rooms? I thought you were a doctor. Yeah, no, Ross has a PhD. Ew! She is unbelievable. I know.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Oh, sure, Roz, yeah. If I have a heart attack at a restaurant, I want you there with your fossil brush. Stupid Thanksgiving. What happened?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I mean, I finally find a real relationship. I mean, someone that I can spend this day with, and then his wife comes back into town. I swear, it's almost not even worth dating married guys. 好，就是这一段了哈。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习。 嗯， 啊，这个里边笑点也是十足的， 还挺多的。 说你要遇到这种人吧，确实你真是你只挺无语的， 你就只能翻个白眼，然后就 I don't know， 把手机打开玩微博什么的吧。就他们说话，然后就别管了 ，you know。 就完全就不在一个世界里。 Yeah, there's no connection here. 这人吧，有意思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都不在一个世界里，他觉得还挺好，他觉得你们有问题。 所以就这一段一开始，我们有这个 Emily 这个宝宝，对吧？ 对。 然后 Emma, not Emily。我说错人了 、哎、你怎么也是在婚礼上叫错名字？ 对，叫错名字的那个 Rachel 已经有宝宝了，叫 Emma。 对， Emma、 然后她妹妹呢，现在一打开门进来以后呢， 看到 Emma 就跑过去说什么呢？就说正常的就夸宝宝的那些话，然后有一句 Oh, she's precious。 哎，我觉得这句话挺美的。说这个宝宝哇，她好珍贵呀、 啊、 好可爱呀。 对，其实 precious 呢其实就是可爱的意思。然后现在呢就是比较少用了，然后就只用在宝宝上。 哦，只用在宝宝身上， 代表可爱的意思。 OK， 然后当然宝宝也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中文我们就有这个，就你想一下，宝宝不就是 treasure 的意思吗？ 是宝贝的宝宝。 对，那这个英文当然我们就可以不能说 she's a treasure， 这样有一点奇怪可是说 she's precious 就差不多有这个感觉。 OK， 然后很常见，就是形容夸奖别人的宝宝，就是说 she's precious。 好，我们要是学会这句话呢，就可以去夸一夸身边同事啊、 对， 他们的朋友啊、他们的这个新出生的宝宝。 对， 就不用 she's cute 对 之类的了。 然后就是宝宝做出一些比较可爱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 that's precious。 That's precious 就是这事儿太可爱了。That's precious， 所以有这两种用法，你可以说宝宝或者宝宝行为 that's precious。 那有没有那种萌萌哒意思啊？ 没有， 就是只是可爱。 对，因为没有萌这个词，就只有 cute， 所以 precious 就是可爱， 就是可爱了， 不是萌。对。 好，那今天第一句连读可以来学习一下。 好，那个 she's precious 呢，这个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新来的同学我们要注意是气流一致。 OK， 我老强调这个点。它的发音呢是 she's precious， 这三个音节呢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你要练习